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日又有酷热天气警告，想凉浸浸最好听风骚。我是小张张。 好啦，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嘅， 系 咁你知啦， 有 马家姐有冇得奖，但系佢就系要考考你哋嘅。 好， 马家姐曾经咧就谂住，你知咧佢系一个商业奇才嚟噶嘛，系咪？做生意方面嘅话咧都有一手嘅。好啦，咁啊嗰阵时候曾经咧我就已经同你讲过咧，就系话如果系你可以开一个速递公司，叫做乜嘢啊？ 乌龟速递 啊嘛。好啦，咁啊如果我想问下啦，你想开一间酒吧，应该要安一个叫咩名咧？ 乜酒吧系嘛？ 中意啦，佢成有啲兼职 咩吧？ 龟吧？龟内吧？ 好嘢！ 龟内吧？ 龟内吧？ 正啊呢个，龟呢个好啊， 龟 内吧？哇，掂啊， 系 啊， 个吧系吧， 系啊，我知， 系啦，就龟内吧，系 啊， 系咪几好？ 呢、這个好 嗱，乌龟速递又我帮你谂嘅，归来吧又我帮你谂嘅， 送啲红股俾你， 冻我啦 ，B B， 今日系9月21日啊，仲有13日，我哋就可以见面啦，仲有一个钟，你就可以打电话嚟啦，记住10月4日下午2:30，何文田，我系好挂住你嘅，马小强， 不见不散。 咁你识做啦，11点热线开放。 上的晚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0度气温。今日星期四，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 同你今日一间十一点钟之后会接听你嘅电话，因为我哋即将有个活动同你一齐玩。英俊嘅傻强，到时你会着咩装扮啊？即系点样可以同自己包装到一个好？ 我揾紧一条粉红色嘅裤啊！ 咁你一条着？ 我买咗衫啦。 你真系啊？寻日 咩色？ 犀利！ 我衬你啊！我想衬你啊！ 我唔会讲，你唔好 衬我。佢就惊你衬佢啊！ 你不如衬小羊羊啦，你两个孖宝兄弟 嘛， 系咪 先？ 我又想睇下，有两个咁大高大， 咁上下， 咩啊？面红啊！ 哇，好快啊！十一月，十一月五号啊！ 隆重歧视啊！ 冇错，十一月四号， 十月四号， 十一月你自己再一次啦。 诶，又得啫！ 十月 佢成日都去噶啦， 十月四号，记住， 冇错。 咁 大家听嘅咧就系呢个咧，关于嘅就系港铁礼让运动2023嘅启动礼。咁我哋喺十月四号咧就会系风骚快活人嘅四位主持人啦，就会一齐落去咧同大家见面嘅。咁至于你想攞到嘅就系呢一个嘅 当时出席嘅 一个名额啦。咁啊，一阵间嘅话就记住打嚟啦。咁今日同样我哋都会接25个电话嘅。 今日有咩问题啊？ 唉，我唔讲住。咁但系我想讲嘅就系话，记住一样嘢嘅就系每一个嘅身份证明文件嘅登记号码嘅话咧，只可以登记一次嘅啫。咁、希望大家留意留意啊吓。 咁啊，答翻你嘅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关于头先阿 Yoy 讲嘅嗰个资料嘅。咁啊，大家一定识答。 我去电发好唔好啊？ 你有咩？ 試下 你有咩？你做乜嘢啊？我着粉红色裤，你又话我点发？你又话我， 我隆重， 我隆重歧视啊！ 隆重歧视唔代表丑样，系啊，两 咦 系 等于 件事，系啦。 我以为系等于 equivalent。 好 ，OK， 好啦，咁啊，总之咧，十一点就大家就打电话嚟啦。 好啊，1872388，记到实啦。 今日咧，讨论区睇到一个咧，我谂翻自己以前咧一件事咧，都有少少觉得以前真系做得唔系几好啊！大家有冇出席过一啲婚礼咧？婚礼里面咧总会有啲司仪啦，咁样咁咧，我就谂起咩咧？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当小弟结婚嗰日咧，其实系有少少肉酸嘅，玩有啲游戏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一啲婚礼咧？ 我唔系好中意玩 有啲 游戏， 第一会肉酸啦，会令到宾客尴尬啦，同埋最重要系乜嘢咧？系台上玩得好开心。台下啲人咧繼續食嘢啦， 扁嘴啦， 冇表情啦，唔參與啦，同埋覺得咁樣啦。咁喺內地咧有一對夫婦咧結婚咧，佢呢個遊戲又覺得睇下可以諗下，第一全部人參與啦，第二冇核突嘅成分啦，同埋大家都可以動下個小腦筋。咁咧佢就每人咧會派三張紙。咁啊，其中一张纸系叫你写乜嘢咧？就系、写如果第时呢个老公激嬲老婆，你建议佢点样氹翻佢咧？咁嘅样，系啦。咁啊，第二咧就系讲翻啊，你对佢哋有啲咩嘅祝福咧？第三就系话，如果第时佢有个小 B B， 你可唔可以帮佢谂个名咧？咁样咁啊，全部其实我讲真咧，你可以唔参与嘅，你诶唔写啦咁样。但系大部分人咧都写咗好多好得意噶啦，咁亦都会喺台上面咧拣几张咧嚟读翻出嚟。咁我觉得哦几得意，有啲创意，起码大家可以参与 啊 嘛，系咪？ 系啊，咁咯。 你哋有冇去过一啲咁啊？即系 我自己搞过啊， 系嘛？ 30几年前， 你帮人哋搞嘛？ 系有一个游戏啊，因为嗰时我好中意抽奖，你已经， 你而家都系啊， 系啊， 已经， 我呢个热情有减退过未？你冇减退过咩？ 我对抽 嗰啲唔使钱嗰啲嘢，系咪有着数？ 中外有价 啦， 我有亲戚朋友 有得抽就， 哇！食饭我都问有冇得抽奖， 可唔可以加个抽奖？ 系啊，我嗰次系咁嘅， 嗰次你欣欣个婚礼，你都问有冇抽奖？你 有 呢个 宗教嘅事？宗教儀式你都 係唔好意思啊，大佬仲喺度大嗌， 我記得，我記得， 有冇抽獎？ 所以證明我真係童叟無欺啊！我對所有朋友一樣，係啊， 一視同仁， 係啊。 但係你都要睇場合啊嘛。 唔係你喺我隔離，應該撳住我啊嘛。 我點撳得住你啊？你講咩嘢？我點知係咪你條牀？ 係啊，咁點啊？你搞37年前搞過， 咁咧就因為 你幫咩人搞啊？朋友嚟嘅， 朋友嚟嘅，好熟嘅， 即係唔係生意上 嘅？唔係。 哇，咁都俾你搞，真係好朋友。我就一定唔会俾， 应该唔系好熟嘅朋友。 我意思系咁， 应该唔熟佢嘅朋友先会搵佢搞。 系继续，好朋友先起来啊！ 算啦，以后唔搞， 讲啦。咁点？ 冇就因为佢爹哋妈咪咧又好玩得嘅。 哦，咁好啲。 系啦，咁我就话啊，不如因为。 其实好闷嘅，即系好似你话斋， 系 啊，你问 我新娘新郎关咩事啫？ 进场啦，你又要拍手掌啦， 系啊，细个长大嗰啲片啦， 相识相识过程 系啊， 又长 闷啊， 幼稚园开始，早三年前嗰啲幼稚园仲要系黑白嘅，三年后今日嗰啲幼稚园就系彩色嘅啦， 系啊， 系啊， 起码十分钟。 系， 系咪先睇嗰啲咁嘅片？系啊，睇完新郎仲要睇新娘喎。 系啊， 跟住仲要佢哋两个点相识喎？ 系啊， 冇啦，大佬。 系啊， 即系等于我好怕噶，就有啲人无端同我讲，就话：你有冇睇下我个女啊？呢个女好得意啊！咁样，不论你话系俾我睇你只猫、你只狗，或者系真系你个女，或者系你个仔，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好尴尬，我真系唔系好想睇，仲要俾啲片你睇。 嗰次咧，其實咧就貪得意嘅，我都問準咗佢哋好唔好嘅，咁佢話 O K 嘅，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 演落佢哋嘅， 全部一齊嘅，就每一台咧，譬如話十二個人啦，一人攞20蚊出嚟，然後就猜。贏咗個咧，成沓20蚊紙咧就上台。 呢個金錢嘅威力嚟嘅，其實都唔係好人，都係抽獎嚟。 我哋當係咁咯，嚇咁啊！ 你唔係遊啊？呢個唔係抽獎，呢個遊戲。 係啦，遊戲 啊，遊戲嚟嘅。 咁啊，跟住 賺鏡杯啊嘛， 嚇上曬去一齊猜咯。咁成個氣氛都好好， 好 開心 嘅。賺鏡杯， 但係唯獨是最後真係出事啦。因為有個肥仔咧，佢猜呢啲咧，唔係佢好緊張，好大力揼個台。你明唔明啊？踩完啦，点知嗰个台俾个抌歪咗？ 唔系啊， 系啊，因为下边嗰啲台嗰阵时系砌嘅啫嘛， 出嚟 系啊， 危险嘅， 系啊，危险嘅，危险嘅。 因为有时你无端端着啲高踭鞋嘅话咧，佢会插咗个窿噶。我真系试过几次啊，跟住你一行嘅时候，点解冇只鞋？ 边个掹住我？ 嗱，我其實咧，我真係有諗過你呢一個贈鏡杯嘅。我覺得贈鏡杯嘅就我試過有睇過有一個嘅就係個婚禮，好好嘅咧就係老人家唔喺度，四大長老唔喺度，佢真係宴請自己啲朋友，成班人一齊玩。因為其中有一個嘅佢嗰個新娘咧就係日本人嚟嘅，所以咧佢就玩呢一個贈鏡杯。贈鏡杯即係其實猜包剪揼，咁啊就個玩法嘅就係話台上同台下嘅人猜。 哇，正喎！ 咁就一係咧就出個新娘，一就出個新郎。咁啊就係所有嘅人嘅話咧，你就同我一齊猜咯。譬如可能我就贈鏡 杯，阿姐妹定去。 咁樣去，咁樣譬如可能我就係台上面嘅新郎，佢係出揼嘅。咁你下邊嘅，如果你係出包嘅話，咁樣你咪可以留低咯。咁啊可以繼續企起身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出呢一個剪嘅話咧，咁你咪坐低咯。一路猜猜猜猜猜到最后尾嘅时候啊，边个赢咗就上去就有唔知道石一啖定系乜嘢？ 其实呢啲系好玩嘅， 好 开心 噶。 嗱，我攞住系啊，攞住20蚊个系咁猜咧，咁佢手咧一沓20蚊纸咧，佢会真系觉得好开心，即系玩啫，系啊， 仲有个气氛。 我宁愿你玩呢啲咯， 系啊，我最怕嗰啲， 我知你讲， 即系由个裤脚唔知碌去另一只裤脚嗰啲好玩， 好耐以前 有咩好玩咧？ 同埋冇人会想睇， 又或者个新郎又着住个嗰个敲锣嗰个锣系嘛， 又扮落去， 跟住就扮落去又讲 啊， 我真系最怕。 咁樣我最怕， 又或者鬧新房我都覺得好煩。 係啊，我亦都見過啲 鬧新房。 鬧新房咪就係當好多時候你會係點樣呢？你係可以夜晚黑你要喺酒店個大堂嗰度，你就宴開好多席啦。咁、 啊、 其實基本上嘅話咧，好多時候咧就係新娘子同埋新郎夜晚黑嘅時候咧，佢就會翻上去個酒店上面嗰度過一晚。咁就係洞房咯。咁所以嘅就係你嗰啲所謂叫做 姊妹 啊、兄弟啊， 就上去玩啊， 飲醉酒通常都會抬上去嘅，係啦，通常咁你就一定 會 見到嘅就 炸醉喺 度，喺啲梳化嗰度咧，一定有一兩件喺度嘅，搞到周圍都係嘅。 係啊，其實唔係幾好。 咁跟住好可能到夜晚嘅時候咧，咪就係嗰啲新郎啊，同埋佢哋嗰啲朋友啊，嗰啲就咪上去咯，玩唔肯走咯。你哋冇玩過呢啲嘢咩？我哋搞乜嘢啊？好辛苦，同埋係一定。唔知點解嘅就話係要懟到個心內係冧噶嘛， 灌醉啊，其實唔好危險啊，好危險啊！嗱，我哋都有見過最近咧嗰啲專業嘅司儀咧，其實我好怕嘅。我寧願咧，即係朋友，如果真係 熟嘅， 唔係你如果你真係係啊，你熟朋友， 其實阿 Bob 幾好喎， 我唔係嗰個唔係阿 Bob， 即係某嗰啲婚禮公司啦。各位觀眾，我就係你哋今晚大會嘅司儀 Ray， 咁先算啦，大家俾你。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5.25 至 5.5 厘不变。香港金管局说，今次议息决定大致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强调，往后的议息决定将继续取决于最新经济数据，同埋过去一年几持续加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所以美国加息周期是否完结，仍然有待确定。而高息环境应该会维持一段时间。金管局话，香港金融和货币市场运作继续维持畅顺，港元汇率保持稳定，而港元拆息在往后一段日子可能仍然会处于较高水平。市民在作出置业、按揭或者其他借贷决定的时候，应该小心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抵达伦敦展开访英行程。陈茂波出席贸发局举办的香港晚宴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已经全面摆脱疫情，和国际和内地全面通关，社会经济稳步恢复。国家支持香港长期实施一国两制制度，香港将会继续发挥连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角色和功能，普通法制度和法治在香港如常有效实施，香港国安法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巩固国际投资者和商界对香港的信心。他说，香港将会积极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增强证券市场、债券市场、资产管理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等范畴的竞争力和吸引力。陈茂波又提到，香港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人工岛等发展项目，未来基建投资额巨大，欢迎英国企业和投资者来香港参与，共同发掘商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53点，跌231点，总成交金额29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1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21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3元，跌6.2，盈富基金18.28，跌2.3，美团115.7，跌3.5，�阿里巴巴82.65，跌1.85，恒生中国企业61.76，跌8.6，中国平安45.4，跌8.0，快手59.7，跌2.2，友邦保险系64.8，跌7.5，小鹏汽车64.2，跌3.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5，日元148.26，瑞士法郎0.901，加元1.35，人民币7.3，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2647点，跌376点。港金报17960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34美元，卖出1927.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有中坏车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有一条支路咧落翻去朗天路噶，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咁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朗天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落翻朗天路嘅支路，由于有坏车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呢段嘅元朗公路就比较车多。较早前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快线。 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啊，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连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连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就畅通啊，红隧嘅港岛去九龙方向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咧都系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啦，西行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啦，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9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好快就到24节气中的秋分，气温会随着秋雨而下降， 但切记不要过早穿太多衣服，一旦气温回升，出汗着风就很容易伤风感冒了， 所以你都是要带多件衣服出街，可加可减，要锡住自己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搭港铁要礼让，乘客要点早，计我梁继章话就梗系行入啲最吸 like 啦。 想跟我哋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阮仲阳学做位礼让嘅乘客。 10月4日港铁礼让运动2023约定你。 想参加嘅话，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睿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咁如果大家咧有留意下嗰啲车嘅信息啊，有时听下呢个车路的士咧，可能都会提过啊。车里边咧有一种咧，经常提啲消费者买咧，就千祈唔好买咗一种叫积木车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个名？积木车咧就系话啲车咧，要发生个意外之后，甚至咧会有好严重嘅损伤咧，驳翻埋佢。 拼装车， 拼装车。咁咧就，但系会点样咧？好似外貌都睇嚟一样嘅，但系如果真系有啲嘅严重嘅撞击嘅时候咧，积木车咧就会散得。比正常嘅车咧系更加容易啦，咁但系咧而家有个新嘅科技咧就叫积木飞机，大家又敢唔敢坐咧咁样？英国有间飞机公司咧将会将呢一个飞机咧变积木化，咁咧点样咧？系全部机翼啊、机舱里边好多嘢咧系拆得。 博得翻嘅。用处有啲咩好处咧？就话飞唔同嘅，譬如长途啊、短途啊，佢哋都有唔同嘅机翼啊嘅需要。有啲可能要长啲啊，或者有啲咧嘅设计又唔同啊咁样。又或者甚至咧嗰个飞机师个舱咧，可能系一个人揸、两个人揸，甚至其中有个选择咧系冇人揸，即系全部都系冚。根据嗰一次或者嗰条线嘅需要咧，系搏出嚟嘅。但系如果对即系积木呢一样嘢感觉有唔安全嘅，你又会唔会觉得哇坐呢啲飞机搏出嚟嘅？会唔会惊咧？ 我想请问你讲紧呢一样嘢个就系民航飞机 系啦吓，其实佢而家未投产嘅，佢而家研究紧，预计咧喺两年之后咧先正式投产。咁到时我相信会有民航机嘅可能性嘅，因为佢都系投产完之后睇下边间航空公司会买咁样。 我觉得似嗰啲小型飞机啊，即系一两个人坐。 咁 樣講咯，即係 你私人飛機咁嗰啲咯。 你大飛機冇可能嘅，我覺得，哇！你空中解體，即係大家利是咁點？ 但我想問一樣嘢，就係而家嗰啲民航飛機，我哋帶嗰啲咩747啊嗰啲咧，係成隻啤出嚟㗎。 聽講係啊，佢用嗰啲材料好勁，好輕嘅。而家越嚟 咁一定 係 要好輕啦。即係我意思嘅就係咪其實佢係啤出嚟㗎？咁嗰隻翼嘅話，你即係啤出嚟嘅就全隻咁樣㗎咯喎。即係唔係話隻翼都會扭上？ 唔係啊，佢有啲可以一半嘅。係啊，係啊， 可以問下車路的士喎。 係啊，即係佢有啲咧，佢接俾隻翼咧，方便拍嗰陣時慳翻啲位啊。 嗯，我又諗喎，如果呢一種咁樣嘅即係砌出嚟嘅，第時用。车方面又得唔得咧？咁样， 我觉得可以嘅。你总系有啲 逐个 化，将佢哋结合埋一齐。 而家个建筑都已经系咁啦，大家有冇见过啊？ 砌积木啊嘛， 冇错。 今日 其实咧，好多时候咧，我就会就揸车嘅时候，我会见到嘅就系前边咧有一个好长嘅车，咁跟住上面咧就见到咧就系一间房咯，又或者咧就系你嘅其中一层咯。跟住我就望望，点咁得意嘅？咁我就问一啲即系相熟嘅朋友啦，咁跟住佢就话系啊，其实而家有好多呢啲嘅建筑嘅话都系咁样嘅，佢成个就可能喺嗰个厂嗰度咧，我唔识点样形容啦，佢就会啤咗一层，咁跟住其实去到嘅话，佢就运到去嘅话咧，就一层一层一层咁样 搭上， 就搭上去噶咋，咁样咯。 系啊，其实系方便好多嘅， 系 啊，咁你够唔够胆搭啊？ 我会想试啊，系啊，即系嗱，我系觉得第一，佢一定唔会一砌好就拎出嚟啦。有一样叫试用期噶嘛，即系佢一定会做好多嘅试飞啊、测试啊。 即系好似啲药咁样，你临床都要两年啦。 咁我会相信专业嘅人士咯。 算啦，我呢啲拼装啊，宁愿当玩具算啦，我唔会坐。 你唔会坐？ 唔会。 始终有啲嘅担心啊。 系啊，我又冇咁嘅本事坐私人飞机。 唔系，对唔住，我想问一问嘅就系呢一种咁嘅拼装飞机嘅话，有咩好处啊？ 好处就系佢唔系卖一个飞机，佢嘅讲法，我而家唔系卖一个飞机，我 系 买一个系统俾你。 哦， 明唔明啊？ 即系嗱，呢一堆嘢系你嘅，你自己砌翻架飞机。 你 即系买咩家私咁样？ 系啊， 你买完翻你自己砌噶嘛？ 系啊， 系啊，落手落脚。 冇錯， 或者可以專家去你屋企砌啊！ 咦，燒咗個摩打， 但有少少唔同啦。如果嗰個咩傢俬咧，譬如佢砌梳化都係一張梳化啫，但係佢而家一直係 好飛機喐得嘅。 總之係你可以砌 機械啊， 機翼都有幾種， 係啊，高科技 機槍有幾種咁樣咯。係 咁，所以我就如果聽你咁樣講嘅話，唔係好似民航機咯。佢點解要咁樣先？因为民航机嗱，你有从一个即系大家有讨论下，你系会见到可能系差唔多款嘅，你会知道啊呢个咩航空公司，呢个咩航空公司噶嘛？ 听声都知啊啲人， 咁其实有冇咁嘅必要一个民航机，但系佢又会有咁多嘅花款咧？ 我唔知啊， 系咪咁讲？可能个翼嘅就系圆圈嘅， 系啊， 又或者系个翼系椭圆形嘅， 唔系 啊，即系点解要咁样咧？ 仲要砌到差唔多，咦唔见咗三粒？ 研发呢一样嘢，佢总会有一个主旨噶嘛，系咪？例如佢好環保嘅，或者就係話用得翻嘅就係可能呢一架飛機個翼仲用得嘅，即係等於車啫嘛。 啱啊， 你都揾零件嗱，你除非咁樣嘅話咧，我就拜。但係若果唔係你好地地嘅話，又要拆散個飛機之後，咁我就會覺得好 好嘥時間 嘅。唔係好明顯。 其實佢仲提出咗一啲優點嘅，佢有互換性嘅組件啊，即係可以拆得啊、砌得啊， 一個門崩咗，甚至咧棟門 可以令到飛行員都不受體型嘅限制啊！我唔知道。 唔係啊，因為有啲係要限重嘅部飛機，咁飛機如果重得就佢會嘥油， 我知啊， 就會叫啲肥仔肥女咧就落去先唔 俾佢哋上嘅。 但系飞行 系 系啊， 飞行员 系真系嘅， 一般都唔会过重噶啦，我估。飞行员 你唔好咁讲啊，嗰啲洋人有啲好劲。 系啦，咁佢就话咧，呢一种机组式可以拆低嘅驾驶舱咧，可以容纳所有体格，因为每一次都系装个唔同嘅驾驶舱落去，可以一个两个。 佢要成架飞机计总重量嘅，即系如果起飞呢一程重得滞咧。佢就一系你就要放油，一系咧就拎走啲行李。 呢啲我哋大家都明啦、嗯。如果唔系嘅话，佢点解一定要咁严格去规定你系二十几 kg 嘅行李啫？系嘛？ 咁 佢唔系咯？佢计咗嘛？仲有，其实个飞机大家唔好以为嘅就系话净系乘客同埋我哋嘅行李，佢个肚度装好多嘢嘅、嗯， 货物啊， 好多货物我都 有 玩 噶，有啊， 系 好多嘢噶。 因为有一次我去参观嘅时候，我先见过啊。 哇，个肚好好玩， 参 观个舱 好多嘢噶，参观个飞机，参、哦、观。个飞机嘅就系话，其实佢有好多嘢嘅。佢喺下边嗰度话，其实系载货嘅。除此之外嘅话，我哋仲要参加嘅就系有一架叫吸咩车。 嗯， 你谂下嘅就系当个飞机一停咗嘅时候嘅话，佢要喺唔知几多嘅嘅个时间里面嘅话，要清洁所有之前嗰架飞机佢哋留低嘅嘢。跟住话啲嘢好快噶、嗯，一架飞机一到咗，咁跟住咧就哇啲人就粉粉嚟，哇就整货嘅整货，咁跟住咧嗰架车就咁啊四方八面有唔同嘅车，哇呢架系咩嚟噶？呢一架系吸。车咁佢就好快就吸吸晒嘢啦， 我 跟住就慢佢好劲啊！ 其实我好中意参观呢啲嘢嘅，即系以前做电视台咧，好多机会去拍呢啲，我真 系 好开心。 佢呢啲系禁区嚟嘅， 系啊，即系 好攞 嘅， 系啦，系要攞禁区纸，系啊，咁先至可以去到嘅。 阿小强，你讲喺参观咧，你又细个嘅时候咧，学校有冇带你参观啲乜乜厂乜乜 汽水厂梗有啦， 嗰啲系有啦，朱古力。 安全 性，好开心，细路仔好开心， 好开心， 因为仲请你饮翻支汽水啊， 梗系啦，系啊，好似冇啤咩汽水。 你参加过乜嘢啊？我参加过加顿，记唔记得？ 嗱，我话俾你听，你真系好乞人憎。我阵间咧旧事旧物咧，我就讲响嗰度做呢一个中秋包装工啊。 吓，真系噶？ 好 开 心 啊！ 系啊，做几轮啊？即系中秋节前 包装啲乜嘢啊？ 月 饼、月 饼 啊！哇！ 好，一阵间我要系列同 你 讲，我参观过嗰啲罐头水果厂，即系睇住佢嗰啲罐头，啤，同埋有一只饮品啦，咩咩奶嗰个咧。 哦， 嗰个我谂住大家都可能会参加过。 其实真系小朋友参观呢啲系，其实真系几 好， 大开眼界 啊！你会唔会就系参观完之后话，我第时系觉得好想嚟呢度做？ 都有噶，有噶。 如果系咁，我想参观啤酒厂。 你 乜嘢开人？ 我就唔去啦，因为我已经有啤酒肚啦。 够晒啦，好啦。 好，咁啊，爱好系列一阵翻嚟咧，十一点就开始，同埋打电话嚟啦，准备十一点，十一点。 支えた冷めた月日は終わった街はお前の孤独を解いて手招きしてる出来すぎた最後のセリフはいつまでも元気で愛してた時より素直に幸せ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间好时节，有位布朗先生被公司委派新嘅职务，一家人呢要搬去美国南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嗰度住。呢度邻近沙漠地区，夏天嘅气温高达摄氏45度，从来未试过咁热嘅佢觉得好难受。到四月啫，就已经开始唔开心啦，因为佢觉得3个月嘅地狱生活即将嚟到。有一日，当佢喺附近加油站加油嘅时候，同嗰个店主倾开偈。这个店主就说不用那么担心的，这里的夏天虽然热，不过都有美好的时光的。有几美好啊，好像大火炉那样。加油站的员工就说了，你试试朝早清晨5点起身，哇，好舒服。还有啊，6月的黎明整个天挂着漂亮的玫瑰红，到了8月的夜晚又有满天的繁星，令人目不暇给。仲有啊，沙漠里边嘅黄昏，好多兔仔跑嚟跑去，真系好得意噶。听佢讲完之后，布朗先生啊，佢觉得系，其实夏天虽然热，都有佢嘅好处，都有佢嘅美景嘅。于是嗰几个月，朝头早佢喺凉爽嘅空气之中修剪下玫瑰花，真系热咧就匿喺个冷气间嗰度做嘢。夜晚一个人喺花园食下雪糕，饮下酒。整个夏天觉得好舒服。几年之后，他因为工作的调动，又搬了好冻的北部的密芝根州了。那里个个都觉得，哎呀，落雪好烦啊。但布朗先生刚刚搬去，对雪这样东西真的很兴奋，跟家人的小孩不停在玩滚雪球啊、拉雪车啊、堆雪人啊等等。邻居见到他们这么开心，就说，哇，你们这么喜欢落雪咩？咁多年嚟落雪之后，我哋好憎嘅，因为日日都要铲嘢，啲对象，我已经忘记咗雪能够带俾人嘅欢乐。无论天气又好，人生又好，的确有时会为人带嚟啲不便，但最重要嘅就系，如果你可以发现、欣赏生活周边嘅美，咁任何时候都系好嘅时候。正如有首诗佢话：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飘。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说爱间低吻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言论飘渺人心，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照相，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破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生命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愿绿总是春意。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今日未到我哋一人间嘅正式吓，我喺嚟之前咧，提大家电话系18723888，阿靓妈已经翻咗嚟噶啦吓，准备接你嘅电话18723888。 送出嘅咧就系呢一个嘅港铁礼让运动2023启动礼嘅名额，我哋当日咧就四个风骚快活人嘅节目主持人咧都会落到去同大家见面嘅。问题就系、是，请你讲出任何一位主持风骚快活人嘅主持人嘅名字。 讲马小强得唔得？ 除了他这个之外的话，其他三个都可以说。 爱好系列， 我自己攞嚟 衰，唔 会噶。除咗马小强系啦， okay， 其他你 如果讲马小强会点啊？ 除咗仲有 攞 三个， 攞咗名额 系李丽如、梁继章同埋阮仲洋。 我谂我哋打你啦，一百七二三 八八，好，大家你啦吓，好啦，我哋今日咧就系想念的一个人、一首歌，同埋或者一个地方，咁啊咩都得嘅吓， 乜嘢都得啊，即系其实主题系想念， 想念，咁啊其实咧，以前咧我哋最能够即系有。同想念挂钩嘅系一种叫想嘅物体，但今时今日咧，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变成手机里边嘅一个影像啦吓，好少会真 要添啊，有 好少会真系揸住一张相去睇嘅。咁因为我最近咧，我执紧妈妈嘅一啲嘅物件啦，咁嘅样啊，我突然间谂翻以前咧嗰啲相咧好得意，唔知你有冇留意老人家啲相咧，系有不同嘅大细，啲相晒到咧又好大张啦吓，但系都有啲咧细到咧好似系手指咁细，唔知以前我就问，哇，其实以前。啲人啲晒咁细张 证件相啊嘛， 唔系啊， 唔系佢 讲紧 我哋以前嗰啲照，系啊， 我有时三个人 好 细张， 系啊， 有啲细张嘅，有 我谂平啲啩， 我唔知啊， 黑白噶嘛， 系啊， 佢就佢侧边嗰啲 花边啊， 有啲花边噶， 系花边嘅，咁嗰啲 好 斩出嚟嘅啫，咁样。咁我最记得同埋以前咧嗱，我哋嘅年代咧仲会有一个相簿呢个物件，但我。爸爸媽媽年代咧係冇相簿嘅，我唔知道你哋係唔係。咁呢個 用個箱入起曬佢。 你啊， 係啊 ，OK， 一個木箱。 我阿媽咧就用嗰啲叫餅乾罐，就擺曬嗰啲所有咩，其實又唔會分嘅喎，佢自己嘅少女相啊、學校相啊，一大沓。咁我記得我好多時咧，即係中意抄嗰啲相嚟睇嘅時候咧，就會見到有一張明星相。 誒，同邊個啊？ 其实嗰张明星就是、个明星 嘅 相 咯，自己中意嘅啲明星相、啊、就可能系咩 我细个好细个同阿肥姐影过相相噶， 系咩？ 好细个， 你系小朋友啊？ 系啊，黑白 喺咩场合啊？ 好似喺麗苑門口啊，即係我有個屋企人咧，唔知點樣會識得佢咁樣樣，我好深刻印象。 嗰個係咪你嚟㗎？ 係。 嗰個係咪匪姐嚟㗎？定係一個略為豐滿嘅一位？ 但係佢似啊匪姐， 李小姐到咗我嘅 bottom line，bottom 啫啊。OK， 好啦，咁啊，我仲問阿爸呢個邊個嚟㗎？佢好出名嘅明星嚟嘅。 係邊個啊？ 因為咧，我阿爸以前係做記者嘅，咁啊，記者以前冇分港文。啊，娱乐版啊，咁总之有啲咩嘅娱乐消息咧，或者要去访问啊，佢都会去嘅。今日怀旧一下呢一位朋友叫做周树，佢仲有个签名，跟住给梁嘟嘟先生遗传。 喝完了这杯再说吧。 应向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何日君再来？周旋。旧日嘅声音，旧日嘅味道，带嚟少少旧香港一啲嘅难忘歌曲。以前咧睇翻嗰啲明星相啦，即系我爸爸有收藏嘅咧，同埋佢哋自己嗰啲衣着咧，都系好系嗰个年代。如果你睇过嗰啲旧相咧，啲大关刀啊，阔身 定 西装啊， 年代 嘅 啦， 因为发型都一样噶。嗱、你今时今日你唔会专登梳系啦，即系佢哋好。 我哋梳唔到噶，我试过咧去嗰啲上海理发店咧。咁我就其实有张相嘅，我想试下嗰啲。 嗰系边个？ 张焕仁。 哦，张英，张英系几有代表嘅， 系啊， 嗰啲蛋挞头 系啊， 几耐以前啊？你做呢件事 唔记得啦、十几年前 点会梳唔到啫？梳到噶， 唔得就真系唔得啊！ 点解咧？ 我唔知啊。第一，佢帮我分唔到界，同埋以前嗰啲界咧系九一嘅，即 系 响呢呢 分到好窄噶嘛。 系啊， 咁你分到啊？应该得啊，九一分界啊嘛。 到咗啦， 到咗 ，sorry， 你今日个底线咁高嘅， 成日掂嘅，成日 搞错咗， 你应该 OK 啊，九一分解 ，OK， 咁真系唔得啊，唔知点解，同埋冇嗰种味道， 系，我觉得因为冇嗰种味道， 系啊，同埋佢就算整嗰啲发蜡落我度咧，我都硬系唔聚财， 嗰啲发蜡系绿色嘅。 我唔係佢個，我啱就白色。 你個啱係白色 嘅， 有白色， 有啲 係 綠色嘅。係啊，我爺爺係梳呢個頭嘅，梗係有啦。 以前好多男人都係梳呢個頭嘅， 洗嚟洗去都洗唔到，幾驚啊！ 係啊係啊， 油淋淋啊！ 係啊， 但係因為我爺爺係梳呢個頭嘅，係啊，佢係我心中嘅 偶像， 佢係我心中嘅梁朝偉啊！ 哇， 佢就係咁樣嘅，著到西裝骨骨噶，每一日打曬呔嘅，飲咖啡嘅。 佢做乜嘢㗎？ 佢啊，我唔知点样同你讲，佢就开铺头咯。 嗯， 哦，喂，自己开铺头都着到西装骨骨啦。 以前啲人成日着西装鬼鬼噶。 诶，佢识唔识揸车噶？ 吓， 佢有冇揸车啊？识唔识揸车噶？ 佢冇揸车，佢冇揸车，系啊，好有型啊，好 有 型噶，戴个眼镜咁样。 识唔食烟噶？ 嗯， 哦 ，OK， 系咪型啊？ 好型， 好犀利， 好型。 讲完啦，系咪？ 完啦 ，OK， 好啦，到我啦。咁我觉得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讲挂念啦，讲记得啦。咁其实咧，我喺屋企嗰度咧有一张海报咧系非常之珍而重之嘅，嗰张海报咧系绿色嘅。咁因为咧就里面有齐我喜欢嘅当代香港嘅明星。佢哋每一個都係明星，咁每一我亦都因為咁樣嘅話，我見到嗰張海報，我就會唔知點解就一定會想再睇翻嗰套戲嘅啦，因為我覺得嗰套戲嘅每一個場口、每一句對白、每一個明星裡面嘅配樂、佢嘅情懷，都全部係最吸引我，而且我覺得係巔峰嘅。當時嘅時候，你睇到咩人呢？佢裡面有張學友、張曼玉、劉嘉玲、劉德華。梁朝伟同潘迪华姐姐， 哇！ 咁而每一个人，我觉得喺当时嘅话，佢对都系风华正茂啊，系、个个都系即系 你有好 bright 嘅，即系 最好嘅时候 光出嚟。 我觉得电影最好嘅咧，就系喺当时就系留低佢哋最好嘅状态。所以其实电影吸引人嘅地方嘅就系留低光与影俾你嘅嗰阵时嘅一个回忆，留住嘅嗰一刻。好啦。我觉得真系好正嘅。如果你讲紧话记得呢样嘢，里面有一句对白，你谂下，若果有一个男仔佢想认识你，佢叫你望住佢个表一分钟，之后佢同你讲，1960年4月16日下昼3点之前嘅呢一分钟，你同我喺埋一齐，因为你我会记住呢一分钟。由而家开始，我哋就系一分钟嘅朋友。呢一个系事实，你改变唔到，因为已经过去咗。我听日会再嚟。 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似躺在泥潭。长夜冷冷，晚风霜，冷漠驱散。但千种慨叹，在脑内化作泛滥。垂下了眼，压抑想淌泪的眼，但沙吹进眼，令我极心为难。无助无望无奈，曾立心想放弃，自制自我在每日怨天怨地，情话情意情路情尽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过活淡如死。痴心像马戏，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计，想你但愿你暗街灯也才想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制止我在每日怨天怨地，情话情义情路情尽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过活但如死。痴心像话戏，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计，想你但愿你暗街等也在等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好听， 型啊，一个字， 阿飞正传 啊，型啊。好，同我讲，头先你讲嗰个饼干嗰度咧，系我 form two form three 咧，临近呢一个中秋咧，就系我翻 part time 嘅时间。 嗯， 嗰阵时咧，佢喺深水埗咧，仲有一个嗰度啊嘛， 系 啦。咁我哋就去做包装，包装咩咧？就系月饼。 嗯， 嗰陣時咧專做紙盒裝嘅，你哋仲有冇印象紙盒嘅月餅盒啊？ 有硬紙盒 嗰、那個牌子嘅我冇，我接觸嘅時候已經係紅色盒嘅，我記得係。 嗰陣時 罐嘅 個餅乾啊，我而家係講月餅， 哦、月餅啊嘛，月餅個餅乾啊，嗰個月餅罐咯、 啊， 鐵盒、 啊。我就負責我兩個同學，一個同學帶我去嘅，哇，誒幾好人工嘅喎，因為嗰陣時 見面幾多錢啊？ 唔記得啦，即係幾蚊嗰啲嚟嘅，但係當年嚟講係好開心。 嗯、 我淨係做三日啫，星期五下晝四點鐘，然後星期六、星期日，因為唔使翻學啊嘛，星期六日、 就係將嗰啲月餅擺落去個 盒 度。 係啦，咁其實哇，好多人嗰陣時人山人海， 好開心嘅， 好開心。跟住誒細佬過嚟，咩、事啊？呢、個月餅崩咗，攞去食。 啊、哎，好好啊！ 崩咗佢唔要得噶 啦， 系啊，吓食咯，话喂快食咗先。 但系如果几个不停有月饼崩，你咪食到 系。 其实 同埋咧 开心啫，你不停咁食就 第一日梗系好开心啦，仲攞个纸袋俾我哋攞翻屋企。 我可以攞走嘅， 可以都烂咗啦，即系崩咗嗰啲冇人要卖唔去， 冇所谓啫。 系啊，咁同埋咧，因为嗰时咧就系啱啱出炉嘅，有啲然后摊冻咗，佢话趁热食啊，细佬。因为热嘅月饼原来真系好， 我真系从来都未试过，即真系啱啱新鲜出炉。 系啊，咁因为嗰阵时咧，我放四点学嘅，然后就极速跑过去，我喺油麻地， 系咪冇好食 lunch 啊？lunch 都唔食啊，储埋个肚。 第二个礼拜， 你食系啦，贪心症。 系啊，同埋咧，真系好开心，我专系佢俾莲蓉月我嘅，系啊，嗰啲咩五仁嗰啲。 嗰时候应该系未有嗰啲什么白莲蓉啊嗰啲， 系啊， 传统嗰啲 黑色嗰啲咯。咁但系嗰啲感觉，嗰啲气氛真系好好嘅，即系呢一种情怀，我真系。 即系全部人咁坐晒喺度。 系啊。然后咁佢话系得呢，即系个零月冇噶啦。咁、但系嗰阵时都几好人工嘅。咁、我因为星期六日咧，我又唔使翻学，咁梗系去啦。 系、星期五、 系啊，我星期五咪下昼咯，星期五即刻跑过去咯。 我想问咧，佢系咪即刻俾钱你噶？即系逐日计 噶？唔系，佢应该系一次过，然后咧攞个信封入咗啲钱嘅、哦。有时仲有几个大饼喺度嘅，即系可能系十四个半一日，十四个半。 我仲谂住佢系即日俾钱你嘅话，你肯定你夜晚就要夜缤纷， 即刻揈晒。 系嘛？当年嘅夜缤纷， 我一定支持香港嘅夜市嘅。系啊，咁即系咁咯。系啊，头先你提起，咁因为咧嗰阵时咧，系所有嘅人都好开心，同埋佢哋都好照顾我哋呢啲小朋友。呢、种情怀真系好难， 好难忘啊！喂，好啦，翻嚟播下你嘅只歌曲《关事噶》只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政府展开香港夜缤纷活动，消防处话已经收到一些在公众地方举办大型活动的申请，包括户外市集或者有食肆摊档的夜市。消防处处理高级消防区长张家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营运者只需要符合基本消防要求，例如设置灭火筒、灭火毡，同埋喺摊档嘅工作台装设屏障等，就可以喺场地设置明火煮食摊档。如果主办单位遵循相关嘅规定，消防处人员亦都可以即场发出消防安全证书，以减省主办单位申领时间。他话处方亦都会作出配合，包括在周末、公众假期或者非办公时间进行风险评估和巡查，以便发出安全证书。他又说过往亦都会容许在市集有熟食供应，今次优化是主办单位可以随时联络消防处，以安排巡查和发出证书。政府展开香港夜缤纷活动，据了解，打头阵的活动之一是今个月27号起会在湾仔海滨设立市集，名为海滨大笪地，现场设有大排档摊位、音乐表演、无人机表演和电影播放等，暂定为期16日。消息说开放时间是下午3点至凌晨12点，美食区的开放时间是傍晚6点到夜晚11点。消息又说场地至少可以提供30个手信摊位，售卖香港独有手信，熟食摊位可以提供25个，售卖传统港式食物。另外会 在海旁设大排档，提供至少35张台，期望重塑旧式大排档的情怀。现场将会播放经典香港电影，包括《秋天的童话》等，而在特定日子，包括市集开放的头三日，夜晚八点会有近千只无人机表演，期望吸引市民在维港两岸观赏。零售管理协会推出优惠计划，消费者今个月29号至11月30号期间，在夜晚8点至凌晨3点，每次线下消费满200元，并且透过指定电子消费平台俾钱，会获发有效期一星期的手机奖赏短信或者电子优惠券。期间消费者可以在全日任何营业时段到参与活动的零售店铺或者食肆使用优惠。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奖赏夜间消费市民，他们到参与商户攞优惠，日间夜间都可以攞优惠，令到不能够延长营业的商户都可以参与。对于国庆黄金周市道，他说审慎乐观，始终本地消费市场比较疲弱，港人北上消费和外游消费仍然比较多，预计十月零售业总额维持低双位数增长。杭州亚运后日开幕，港队代表团今日出发，成员有940人，包括大约660个运动员。开幕礼辞旗手将会由七人榄球男子代表姚锦成和武术女子代表莫婉莹担任。姚锦成对能够成为持旗手感到荣誉，对他最后一届出赛亚运增添意义，会将压力转为动力，尽能力争取奖牌。莫婉莹上届亚运为港队夺得一面银牌，今次是他第二次参与亚运，并且首次出席开幕礼。对于能够成为持旗手，他说感到好荣幸，今届会以轻松的心态上场。团长霍启刚说，对制运动为社会带来正能量，期望在政府大力支持之下，成绩大有进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57点，跌228点，总成交金额39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1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2.4，跌6.8；盈富基金18.28，跌2.3；美团115.8，跌3.4；阿里巴巴82.7，跌0.8；恒生中国企业61.78，跌8.4；中移动68.35，升6.5；比亚迪股份238.4，跌6蚊；小鹏汽车64.1，跌4蚊；建设银行4.45，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48.3，瑞士法郎0.9，加元1.35，人民币7.3，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2607点，跌415点。港金报17990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09美元，卖出19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去翻朗天路嘅支路啦，由于有坏车阻路，为一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呢一段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对出噶，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落翻朗天路嘅支路有坏车阻路，为一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咁另外啦，龙翔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咧就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警察总部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赤的连接路去回屯门市中心方向近着龙富路回旋处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红磡的红落道由于有紧急维修，红落道去海旁方向介乎静山街至到红联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留心，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面行驶的单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悬疑罪案剧，你安全吗？ 监控俾人做咗手噶，陈伯哥，你快啲嚟睇下，有一封以木童姐嘅名义写俾你嘅遗书啊，佢话背叛咗你，冇面见你。木童姐到底去咗边啊？喺呢个时候，秦华又唔见咗人。 木童同秦华一起失踪，究竟当中有咩关系？而陈默又可唔可以救翻佢哋咧？ 国剧830，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内蒙古有牛， 内蒙古有马， 内蒙古有水有草有风沙， 内蒙古仲有好多好滋味，你又知唔知？ 电视纪录片《有滋有味内蒙古》，带你食尽内蒙，一路品尝地道滋味，一路见识特产食材与传统食谱。 今晚10:30， 港台电视31，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 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二线。 Sir， 得唔得闲啊？我做嘢嗰间超市咧，今日点货有啲货跌咗落嚟啊！我想你帮我去扫货。 冇问题，我有明天地图，就好清楚零售同埋超级市场嘅布局，咁就唔会立乱去错啲高危嘅地方啦。 大家如果仲想知道多啲关于零售超市工作嘅安全咧，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两嘅《风骚精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超市工作安全要小心，搬货、运货、摆货莫分神。大家好，我系谭妹。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11:41，你继续我哋嘅爱好系列之前，提嚟大家咁呢一个地铁礼让运动嘅启幕礼咧嘅接电话就完结咗，因为我哋咧已经完全 爆满， 爆满啦、 哎嗯！多谢， 正 啊，好开心。 爱好系列。 头先我讲咧，我读初中嘅时候咧，就走去一间饼铺嗰度做月饼嘅包装。咁、其实嗰阵时真系好开心，咪做得一个月到啦。咁嗰啲阿姨都几照顾嘅。 得得得，讲首诶讲歌。 月亮代表我的心， 关咩时候啫咩？哦，即系中秋。 系啊，中秋啊，谂、起好多嘢。 一 听 你首歌，我就会谂起系 啊， 都系 当年嘅。 阿姨介绍咗个女俾我补习，我帮佢个女补习， 就肥咗啦。 你问我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要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咁啊，阿马老师系想起咧，以前做暑期工，唔系暑期工系嘛？ 你当 兼职啦， 临时工啦， 我就谂翻以前咧，即系嗰个叫做好青葱嘅岁月咧，好几次咧都犯过一个毛病，就系唔够钱啊！谂翻嗰阵时，嗱，首先咧，我中学嘅时候咧，你会唔会喺街食嘢噶？ 梗系会啦， 唔系啊，因为我屋企咧同我中学咧系其实唔系好远嘅啫。但本来我妈就话：，诶、你要翻嚟食啊，咁样。但嗰阵时咧，去到唔知中三就开始，好唔 一定要自己出去食噶啦，同学食噶啦。 唔知翻屋企食，觉得又去食翻嗰啲嘢，系好近。 系啊， 其实咁我就有一次咧，就入咗一间餐厅，我成日都经过，觉得呢间餐厅一定好好食噶啦。 即系啲装潢啊， 装潢啊，咁样咁啊，一个人行去坐低一睇个餐牌，死啦！咁贵嘅， 嗰间餐厅系咪红宝石？ 唔系啊，喺嗰间学校附近嘅，即系喺跑马地嘅，系。 哦 ，OK。 当时咧，嗰个伙计问我，我仲记得我成个人咧热晒，唔敢望佢。最后咧，睇到最平嘅三文治，我就叫一份三文治啦，咁饮水啦，咁。 几多钱啊？ 唔记得咯， 几蚊啫都。 几蚊，但我嗰时啲每日嘅饭钱好少嘅啫嘛。 系啊，我知啊。 系 啦，我由2.5开始。 嗰時兩個半食都常餐㗎啦，有湯有意粉有。 我未食過常餐，我邊有你咁富貴啊？我最多食 兩個半 學生餐。我當年嘅2.5，我就係食到學生餐。 係啊， 一日啦，定係一個禮拜？ 一日 一日2.5啊嘛，係啊。 最平嗰間係2.4。 俾咁多你咪又係使曬，係咪先？ 係啦， 我靠自己雙手。做出嚟噶， 我知道所以你咪要做。 不过呢个就唔算最尴尬，因为自己一个人啫嘛。我试过有一次咧，同个女仔坐低喺餐厅，先发觉原来自己唔够钱，我就打俾个好朋友喺附近住，喂，帮帮手，过一过嚟先，我唔够钱啊。 结果咧？ 结果佢嚟咯。 你真系有好朋友？ 有过嘅，又唔好咁讲。青葱嘅岁月，个个都有。我爱感谢小口口 在昨日青葱岁月分担失意分享笑声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气欠宁静似跌进冷血世间笑生命天天的死拼懒去讲心声静待日落西山的晚上想起你也一起写过诗但现在你我隔一方可想起这阵子 理你，也一起写过诗。但现在你我隔一方，可想起我，同回忆这阵子。 青春岁月，王一勤呢一首歌曲。好啦，到 Sarah。 好啦，我想讲嘅就系话，其实咧拍拖咧，你觉得边一个阶段系最浪漫嘅？ 最开始追到嗰阵时系最开心、最浪漫。 未追到之前，我觉得系 好忐忑。嗯，嗰阵时电话响，系咪佢咧？即刻整一个铃声，喂， 你有冇事咧？你家姐系咪屋企啊？ 好紧张，好紧张，手心出汗，系啊，个 心卜卜跳， 系啦，嗰啲岁月真系最开心。 嗯，咁 Michael 觉得咧？ 我觉得吓系我望到个女仔。未認識到佢嗰個時候最浪漫， 未識佢 點解知唔知？ 唔知 呢個時候你有好多幻想，到你認識咗之後，你開始發覺哇， 原來你咁嘅， 你 諗咩都得啊嘛，你係咪？我覺得咧就係拍拖咧最開心或者應該係最浪漫嘅階段嘅話咧，係未正式開始之前， 係啊， 係 未正式開始之前， 即係約佢去街啦，又未拖到手， 又未夠膽同佢講嘅就係不如你做我女朋友啦，因為有一次。有一个男仔，佢同我讲，佢中意咗一个女仔，大家咧对双方都有意思噶啦。 嗯， 咁但系咧又未敢开口问对方，喂，不如你做我女朋友啦。但系咧佢就话俾我听，我千方百计想接近佢，我食嘢又谂起佢，瞓觉又谂起佢，失眠都系因为佢，口里面咧讲乜嘢嘅话，其实都系佢。而最后佢将呢啲所有嘅想念啊，呢啲咁样嘅感觉咧，佢写咗一首歌送俾佢。见证住呢件事嘅诞生，好特别开心，即系佢谂起呢一首歌曲。 为何有一天仍未与我通电，感觉太悬疑，为何难启齿，但偏偏想你知，彷徨又一天，期待见你一面，走到你门前，谁人陪身边，是否可讲我知，这一刻我千百样心思，不过两个字，你叫我如此想你，你叫我大欢喜，装不出不羁，巴不得一起想你，你叫我怎心死，只想过已长大，不再少年时，明明曾识穿，再不单是暗恋。这一刻我千百样心事，不过两个字，你叫我如此想你，你叫我太欢喜。怎心死，只想今晚拥你入怀，再说旧梦。 哇，这个版本好独有啊， 好嘢， 系啦，就系想你呢个歌名啊，好听好听。 其实我今日如果大家有留意嘅，我两首歌都系同一个名，叫做《想你》。之前嘅就系《想你》张国荣，而家有《想你》王冠中。 其实你心里面想紧边个啊？ 嗯， 你一定有啲嘢咁样。你睇下你个样子，好唔问，先做。 到你。 我今日讲咧就 系 我儿时，我细个就真系住喺彩虹村嘅。 咁我住嗰度咧就望咗巴士总站，巴士总站隔篱咧就有一个军营嘅英国英军嗰啲军营咧， 嗯， 再过啲就系新蒲岗，系工厂区嚟嘅。咁嗰阵时咧，我隔篱走廊有个姐姐，日日就去新蒲岗翻工嘅，好细个，即系十六七岁，未读完中学就冇读嗰啲，日日走去翻工。 系咯，以前啲人好兴咁样噶， 好兴，因为多兄弟姊妹啊。后来咧，佢识到军营里边一个洋人。我哋 佢话你听噶， 好轰动，佢带佢翻去啦，好轰动，即系嗰个年代冇人识洋人嘅，因为嗱嗰个轰动程度系乜嘢咧？1975年英女王就嚟彩虹村嗰阵时咧，万人空巷，咁你谂下，将呢个万人空巷减一半，叫千人空巷啦。哇！佢上嚟，佢第一次，哇！我哋真 系 好佩服佢。系 咪着住军服啊？ 唔系便装，同埋咧，我好记得佢喺个楼梯，因为我哋住二楼啊。 你因为较快少少， 转上嚟嘅时候咧，个手臂嗰啲金色嘅毛咧，我哋觉得哇，即系洋人好话美成。最记得最记得，佢真系嫁过英国，个个成条走廊都人送佢， 从此就冇再见。 佢去咗英國啦，即係嗰種感覺咧。然後個姐姐喺度喊，因為佢讀到 form three。 我哋今日個題目有咩關係？ 想念呢個人，想念呢個地方， 即 係 諗翻起 嗰 個人、嗰個情景。 個軍營冇咗啦，嗰個姐姐亦都去咗英國啦。好應該係做咗嫲嫲定婆婆噶啦。係啊，咁彩虹村亦都係尋日嗰個天空下的彩虹嘅故事。多謝阿 Potter 做你個仔，做得好。呢、这个今日呢首歌就系风云，好多嘢都变晒。 青山原是我身边伴，伴着白云在我前。碧海是我的心中乐。与我风里做童年，当初你面对山海弱势，此生相爱永不变。想得到海山景多变幻，再也不见旧时面。 中午十二点钟嘅一首怀旧歌曲吓，呢一个风云里边唱出好多旧友嘅情怀嘅。31度几温，相对湿度72%啊。今日咧天晴啦，下昼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嘅。好啦，十二点新闻之后就有我们的广播嘅第三集啦。想听下今日嘅好特别嘅广播嘅系乜嘢？留意住咯，先听新闻报告。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 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庆祝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我们的广播剧第三回，特别嘉宾欧瑞强。欧瑞强是一个 DJ， 一个主持人，一位歌手，同样地他也有参与广播剧。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到底他有做过什么广播剧，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呢？那就一定要听今天的我们的广播剧了。未听过翻唱之前，不如听下呢一首歌曲，睇下你有冇印象啦。喺欧瑞强早期作品里边，呢一首歌可以话系脍炙人口，个个都识唱，非常文雅，好有诗意嘅四个字叫做《陌上归人》。Albert O， 欧瑞强。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万远，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现，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怨，谁愿继走几远。 如果你喜欢听广播剧的，一定会听过悲欢离合。悲欢离合系列当年一台二台联播的广播剧，每个单元都有一首主题曲配合，例如这一首《陌上归人》，还有陈秋霞的《夜温柔》， Leslie 哥哥的《云上云上》，张德兰的《忙忙碌》，午夜吉他等等。《陌上归人》在1977年这个时间播出。 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远，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现，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怨，谁愿继走几远。 今天的主角欧瑞强第一次参与录广播的情形是哪一个剧，他自己还记不记得呢？ 我以前录广播剧不是很多，不过第一次录已经很有幸可以参与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新发明叫做立体声广播，于是乎就有一个叫做立体声广播剧的出现了。我第一次參與咧，就記得同阿鄧偉林啊、李學斌啊等等啦。咁其實呢個立體聲廣播劇咧，之前咧亦都有一啲明星啦去參與嘅，譬如我鄧光榮咧就加阿姐汪明荃啊等等。咁我就做第二個嘅。 立体声广播其实好好玩嘅，因为咧佢好有方向感啦，左啊右啊，你喺左边听啊，右边饭厅都会咧听得好清清楚楚，慢慢行埋嚟，嗰啲立体声嘅感觉。 讲到立体声广播剧，亦都系讲呢个立体声广播啦。1976年4月15日，香港电台开始咧用 FM 立体声广播，成为东南亚第一个拥有立体声广播嘅地区。立体声广播剧咧，亦都由嗰阵时开始慢慢孕育啦。1981年8月，立体声广播剧终于诞生。立体声广播剧它的不同之处，就是充分利用立体广播的新技巧，为听众提供听觉的新享受。先立体声的广播剧脱离平面的感觉，进入一个全新的层次，很有深度的新领域。录音的艺员再不是像之前那样围着一个麦克风讲嘢，而是由一个麦一路讲嘢，一路行去另一个麦，制造那种立体声的感觉。这种广播剧在工程的配合和混音方面都进入了另一个更深的层次。 我第一次参与立体声广播剧就是跟我好拍档邓凯琳一起，因为我们一起加入电台的。有广播明星李学斌等等，也有真的大明星，好像有萧芳芳，如果我没记错。 Elvin 是一个主持人，有时都会听下这个广播剧，到底他又喜欢听哪一个广播剧？ 我听广播剧呢，就是很小很小个，差不多未懂事已经听了。听哪个呢？我最崇拜的，也都后来做了我的师傅的，就是播音皇帝钟伟明了。哇，因为钟大哥呢以前做播音，一个人就搞定。我记得最记得的就是伟伦探案，他做个探长，哇，真是历历在目。广播剧吸引人的地方当然很多很多了。为什么我喜欢做电台？就是因为做电台的声音呢，就可以给任何人，每一个人都很大很大的想象空间，不是说，我给什么你看你就接受了。譬如一个广播剧的明星，他把声音他的样子是怎样，你自己想吧。哇，这个好像天仙一样的声音，你不自己想就行了，不需要出现的。所以以前的广播明星很少出镜的，这个就是广播剧那种气味再加这些幻想力的最大吸引点。 的确，听每一个听广播剧的人所讲，翻咗系广播剧俾人最大嘅优点就系佢有无限嘅想象空间，无论系古装、时装、爱情、武侠，或者其他科幻，总之大家幻想力有几大呢？这个广播剧就有几吸引噶啦。好啦，咁又问下啦 ，Albert 到底最喜欢自己边一个作品？ 对于广播剧嚟讲，我冇作品噶噃。不过当然最深刻嘅就系广播剧《陌上归人》，因为这个广播剧为我带来一首主题曲，好开心，好荣幸呢，可以为这个广播剧唱主题曲。 没错啦，就是刚才为大家播出的《陌上归人》的啦，就不需要再多的篇幅去介绍啦。最后呢，又想问一下啦，有没有当年录广播剧的好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于广播剧的趣事呢，我听就听好多啦，因为广播剧组的同事呢经常都会一起吃饭，真是度过了很多很多的有趣的时光的。其中呢，我觉得最有趣的呢，他们讲给我们听的趣事呢，就是因为有时呢广播剧竟然是直播的，直播就不是录播，录播可以 NG 嘛，直播的时候呢，你一讲错了呢，就真是收不到声。最难顶的呢，就是那些伏在地下忍不到笑那些，又怕那些笑声是录入了个咪度嘛。所以譬如说他突然间可能是很小事的。又譬如说个剧本写住说，我们现在要很认真，我们现在要出去打猎啦，咁样。咁点知呢，那个广播剧的播音员呢，他就很认真咁讲的，我们现在一起出去打猎啦，咁样。我都忍不住。 的确做直播咧，好多事情咧，突然发生咧，就要谂下点样处理嘅。咁啊，今日咧讲到呢立体声广播剧，年轻嘅朋友们唔知道你对立体声广播剧有冇印象咧？咁头先都讲过咧 ，Albert 做过一个叫《旅程》嘅，不如我哋马上进入呢个时光隧道，听下呢个立体声广播剧《旅程》嘅其中片段。 立体声广播剧。 爸爸，佢哋系1981年嘅人嚟噶。 哦，好啊， 佢哋出嚟， 我见下佢先。啊，两位，你哋好啊嘛？ 西伯，西伯。 哎呀，叫我依为老爹得啦。坐啦，坐啦。 哦，唔该， 唔该啊。 好啊，好啊。阿兰讲晒你哋嘅事俾我知。照咁睇，统治级嘅科技213号计划已经接近成功。 究竟呢个系一个咩计划啫？ 他们开始了这个计划很久，我们都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 乜原来你们又是我们时代的人啊？ 唉，我们野蛮区的人大部分都是。你们都会听过百慕达神秘三角洲的了。 听过。 在那里失踪的人都是科技213号计划的实验来的。 但是我们是在中国云南区失踪的。 因为他们研究出闪灵机，这副机器可以随心所欲，在地球上任何地区冲破时间的界限，将人运送来这里。 嗯，依维老爹， 嗯， 我们怎样才可以阻止他们这样做呢？ 我也不知道，我想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破坏那部闪灵机。 咪住，如果破坏了这部机，那我们就回不到去1981年咯。 又是。 不怕，你们两个可以偷了那部机回来我们这里先，然后我们先送你回去1981年，再破坏那部机，那就可以了。 是的，一于这样做。 好，那现在我们回去了。为什么不见了伊维老爹和小兰小慧呢？ 我们过去那边找一下。小慧，小兰啊， 小慧，小兰，伊维老爹， 为什么见不到他们呢？咦，阿慧啊，你觉不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很熟面口一样的？ 我们上次来过的嘛，当然熟了。 不是呢，我觉得这里好像我们的火车经过云贵高原的时候。是啊，嗱，呢啲风景一样嘅。 哎呀，你讲讲下，我又觉得似噃。嘿，你睇下嗰边啊，有架出租轨嘅火车啊，嗰架咪我哋坐嗰架火车嚟嘅。唔通我哋翻去1981年？ 等我叫嗰班人救我哋先。喂，你哋快啲嚟救我哋啦！喂， 佢哋好似听唔到咁嘅， 我哋冲过去。我冇办法冲到过去啊！ 咁啦，我哋不如揿闪灵机啦。 但系我哋仲未揾到小兰同埋伊维老爹。 松哥，松哥， 小兰，小兰， 爸爸，你佢哋捉咗去啊！吓， 佢哋真系唔肯放过你哋啊！ 究竟系咩事啫？ 佢哋打算消灭野蛮地区所有嘅人啊！ 咁我哋点算啊？ 阿松，我哋都系快啲走吧啦！如果唔系，佢哋会连我哋都毁灭埋噶。 小兰，过嚟啦！我哋一齐走， 我走唔甩噶。 唔怕嘅，嗱，我哋带咗副闪灵机出嚟，只要一揿呢个掣咧，就可以翻去我哋嘅时代噶啦。 但系我又唔系你哋时代嘅人。 你喺嗰边啊？佢哋用超速运输机嚟捉你啊！ 哎呀，咁我点算啊？ 我拖住你嘅手，我哋三个拖埋一齐啊！ 好啦好啦，嗱，咁我揿闪灵机啦，预备啦，起！ 咦，你睇下，嗰边有个人好似未死喎。 啊，系噃。喂， 我哋过去睇下。我哋过去睇下。咦？有两个人，佢哋识喐嘅。 小兰啊，小兰， 我哋喺边啊？ 你哋冇事啊嘛？ 睇你哋身上冇伤痕，梗系晕咗啫。而家醒翻啦。 唉，你哋算好彩啦，一啲事都冇。 阿松啊，我哋真系翻翻嚟啊！ 你哋嗰边点啊？ 小兰啊，系小兰。 仲有伤者噶？佢哋点啊？伤成点啫？要唔要我帮下手啊？ 佢哋啊冇明显嘅伤痕，送佢哋去医院检查下，睇下有冇内伤。 小兰啊， 阿松，佢唔系小兰啊。 唔是小兰啊，小兰跟不到我哋翻嚟啦。 佢都不是我哋呢个时代的人。 小兰，小兰，你而家喺边度啊？ 尘世像幻化着地球会不断转变，昨天的往事竟已化轻烟。行世间万里路，缘由中飘忽，经过无穷远，独去独来。人世无问际，与地球有千万方向，有崎岖窄路，使你改初衷。忘记烦闷顾虑，自然舒心空。登远路不再返，挥手飘去。 歌名《旅程》。 那颗流星做个吉卜赛，任我纵横去，跨阔步走远。 作曲欧瑞强，作词逆空欧瑞强。 飞似海鸥，晴空闯荡，伴随那落霞山西动。尘世像幻化着地球会不断转变，昨天的往事竟世间万里路，缘由中飘忽，经过无穷尽，独去独来。 立体声广播剧《旅程》，庆祝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广播剧第三集。仍然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就睇下边个嘉宾继续出现咯。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好啦，时间到中午12:30嘅，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啦。咁头先播嘅咧就系我们的广播剧嘅第三集，大家咧喺呢个耳筒里边听唔听到立体声广播剧嗰种唔同嘅地方咧，我就听到啦。嗰啲演员咧由呢一边一路开始讲嘢，讲嘢讲到嚟另外一边嘅方向嘅。咁一翻嚟咧，我哋嘅节目就会有 Dr. Eric 啊讲下一种咧比较恶嘅品种嘅狗仔啊，到底我哋能唔能够养噶？翻嚟咧，大家接续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在5.25厘至5.5厘区间不变。汇丰银行宣布，港元最优惠利率维持不变，保持在目前5.875厘的水平。港元储蓄存款户口的利率亦都将会维持不变。汇丰对上一次在今年7月28号调整最优惠利率，当时加息 0.125 厘。政府展开香港夜缤纷活动，据了解今个月27号起会先在湾仔海滨设立市集，开放时间由下午至深夜，现场设有大排档摊位、音乐表演、无人机表演和电影播放等，暂定为期16日。另外，消防处已经收到一些在公众地方举办大型活动的申请，包括户外市集或者有食肆摊档的夜市。消防处处理高级消防区长张家浩说，主办单位符合基本消防要求，就可以在场地设置明火煮食摊档，消防处会配合，包括在周末、公众假期或者非办公时间进行巡查，以便发出安全证书。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說，期望當局可以進一步拆牆鬆綁。他又說，長遠來講，當局可以考慮放寬更多陸上或者海上活動，吸引遊客。零售管理協會推出優惠計劃，消費者今個月29號至11月30號期間，在夜晚8點至凌晨3點，每次線下消費滿200元，並且透過指定電子消費平台付錢，會獲發有效期一星期的手機獎賞短信或者電子優惠券。期間消費者可以在全日任何營業時段到參與活動的零售店鋪或者食肆用优惠。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奖赏夜间消费市民，他们到参与商户攞优惠，日间、夜间都可以攞优惠，令到不能够延长营业的商户都可以参与。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至今一共有11人被捕。消息指警方已经指示电信商封锁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网站。本台朝早经主要流动电话网络供应商无法以手机登入 JPEX 网站，不过就仍然可以在电脑经固网或者以手机 WiFi 登入网站。立法會議員江玉寬說，得悉警方有行動，令到用戶無法登入 JPEX 網站，但是認為遲了幾日，情況不是太理想。有電腦安全研究員就說，封鎖網站是短期斬腳趾避沙蟲的做法，如果要徹底堵截，就要跨境調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51点，跌234点，总成交金额42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1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2.6，跌6.6，盈富基金18.27，跌2.4，美团115.7，跌3.5，阿里巴巴82.75，跌1.75，恒生中国企业61.76，跌8.6，中移动68.45，升7.5，比亚迪股份238.8，跌5.6，小鹏汽车64.1，跌4蚊，建设银行4.42，跌2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22, 日元 148.35, 瑞士法郎 0.9, 加元 1.349, 人民幣 7.299, 英鎊對美元 1.232, 歐元對美元 1.064, 澳元對美元 0.64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32,617点，跌406点。港金报17,990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96美元，卖出1,9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喺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折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九月二十一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同你重温经典。 今个星期收音机回忆录，同你重温过往电台嘅合办活动。 全球华语高棚榜咧就由七间华语电台共同推进嘅颁奖典礼咧，每一年喺唔同嘅地区举行嘅，去体验一下人哋嘅制作啦，又或者系当地嘅音乐发展等等。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十二点至两点，收音机回忆录。 身边好多朋友咧中意食嘢，但系唔敢食得多，因为怕肥啊。 会唔会肥呢？其实 depends on 我哋嘅热量嘅平衡啦。咁如果你嗰日做得运动多咗，咁其实我哋系多咗 quota 去食嘢噶嘛。譬如你今日食咗大餐，咁你唔会即时肥噶嘛。咁就系 overall 我哋睇翻你长远嘅饮食习惯啊，咁去睇翻嘅。 要知道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肥。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开卷啦！ 科学无处不在，你又知唔知香港仔隧道入面收埋一个粒子实验室？ 有个 professor 谂翻起个实验室，跟住想用翻咧，跟住同翻香港仔隧道嗰边讲咧，跟住嗰边系完全唔知道有呢样嘢，直至佢去抄翻个工程图嘅。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集我冯杰同书评人郑正行请嚟科学知识平台 Inside 嘅三位成员，同大家介绍我讲理学，香港金色未来微科学。 喂，集合啦！ 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召集各路运动高手，今届港运会继续有五人足球和排球项目，还加入三人篮球赛，而田径、羽毛球、游泳、乒乓球和网球比赛亦增设分龄组别给大家参加，快点来报名啦！代表你所属的地区参加选拔，一起大显身手，大家都可以一起为运动员打气的。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 系啊，好，又到 Doctor Eric 时间。今日讲乜嘢 ？Doctor Eric 系咪关于个新闻啊？ 系啊，今日就见到个新闻喺英国咧、有个人咧真系俾只美国嘅 pit bull 啦、啲 bulldog 啦，咁样就咬死咗。 系啊。 叫恶霸犬啊！我想问 Dr. Eric， 其实佢咪真系叫恶霸犬嘅，定系因为呢个新闻咧俾人咁写？佢有冇中文嘅名啊？其实我真系唔系好知。 美 哇！你有中文名我都唔係好知，你知我啲中文噶啦，出名麻麻地啦。不過就嗰個美國 Bull Terry 啦，就佢嗰啲即係嗰啲 鬥牛犬啊， 叫即係好似即係嗰啲美國傳統嗰個英文叫 Pit Bull 咧，就個面尖尖咁樣咧。唔記得啦，出邊有啲唔係 Pit Bull， 好似類似咁樣噶，唔係隻狗有依個樣都係嗰種狗嚟嘅。不過有一種狗咧係系繁殖系攞嚟斗狗嘅，咁啊系啦，咁样就其实呢个新闻唔系成日都发生嘅嘢嚟嘅，其实英国我唔记得个数据，不过就有数据嘅，都系即系年年都有嘅。 唔好意思啊，多谢 Eric 个名叫做美国比特斗牛犬啊， 系啦， 系啊，系啦 ，Terrier 系啦，系啦， 美国比特斗牛犬 系按香港嘅 list of ban 狗嚟嘅， 即系唔准养。 有四只狗，不过就系佢哋繁殖出嚟嘅 mix 嘅品种都唔俾嘅，呢个系某一种 mix 嘅品种嚟噶啦。 都 Derek 啊，其实我想问下咧，香港而家有边几种都系叫做唔准养噶？ 哇，又系有几种我哋英全部英文嘅，所以 唔紧要啊，你试下讲啦，讲 嚟 听。 我帮你翻译啊。 同埋 系咪？同埋系咪全部都因为佢嘅恶嘅性格，定系因为其他原因啊？ 系嗰啲系危险啦，加埋佢哋本身系斗狗嚟嘅 ，design 去和杂交嘅，所以就变咗 呢一种啦，呢一种啦。 跟住你 环境系， 你如果讲呢啲嘅话，都系人去造成嘅啫，冇嘢系会 design 去斗狗噶嘛。 系， 不过佢之后就变咗遗传因素噶啦，因为你佢遗个因素啊嘛，唔止系训练，你其实好明显可以训练任何一只狗变好危险嘅。 哦，系咯，咪就系日都系人咯。 即系某一只狗，我哋大家估唔到系危险，譬如金毛，冇人谂系危险噶。我金毛系可以和香港最往呢几年都有个新闻有个婆婆冇咗成只手。咁咪只狗攻擊佢，所以咧就其實呢啲嘢就 都關乎人點樣養佢， 係啦，有關乎人，即只狗都好危險嘅。所以咧，我哋或者講啲practical 啲嘢啦，有咩情況下你哋要即係避免啊？ 好啊， 係可以增加你個危險性啦。咁第一樣嘢咧，就任何你如果喐 towards 只狗，特別如果你跑緊或者咩咧，係即係你唔識嘅狗咧，就係一個危險啦。 係，佢食緊嘢嘅時候啦，係咪？ 係啊，冇 surprise 只狗啦，永遠都係 啊， 係啦。咁啊，咩狗都係噶，唔止係好明顯大隻危險啦。啊，而且同埋只狗吠緊你，你唔好夾佢啦。即係有時啲地盤狗飄過嚟吠嘅，你繼續入去個範圍係 asking for trouble 啦，梗係。 咁點話佢吠我？咁如果我真係要行嘅，譬如有時你行山咁樣，佢狗企喺路中心，你都要行噶啦，咁可以點啊？ 係啦，嗱，呢個就第二 part， 我哋講如果只狗惡嗰陣時你要點啦嚇嗱，咁、我哋講埋嗰個有咩嘢要少，即係可以減得啦。只狗瞓緊覺。英文咧有個 saying 係 let sleeping dogs lie，即係而家瞓緊覺冇教佢啦，佢意思係咁樣就其實呢個 saying 係有其他意思啦，梗係不過咧就呢個 saying 係原來係真實嘅，你唔狗一隻狗瞓緊覺，你冇教佢啦。如果有媽咪 BB 狗啦，有時街邊你會見到啲咁嘅情況啦。狗綁住啦，啲狗綁住咧就好似一個籠咁樣，就會因為 feel 自己有啲 vulnerable 啦，有啲 好脆弱，我覺得自己 係啦，係啦，咁樣就會惡啲嘅。喺琴日就好明顯就同佢俾你摸嗰陣時，你唔好扯佢，譬如扯佢馬尾啊，扯佢耳仔啊。 點會啊？ 你摸就摸咧，你仲扯佢？ 如果有啲小朋友唔知咧，以為佢玩啊，我諗 係啊， 大人應該唔會。 其實有啲人係以為懶熟狗，就可能自己養開狗咧，就以為天下無敵啦嚇，咁就呢個係危險啦。咁就你自己隻狗都好，係人哋隻狗都好。如果佢係好似病緊或者傷咗咧，你都要好小心去應付，因為你自己隻狗都可以咬你。咁好明顯啦，佢有咩你佢有咩 body language 話你要小心啲啦。 條尾夾住喺兩隻腳中間。 咩話？ 條尾夾住喺後面嗰兩隻腳中間。 啱啊！ 哇，好靚啊！ 定咗型咁樣。 睇到佢個樣㗎，佢只死狗咁樣嘅咧，你唔好搞佢咯。 即 係 唔講腦啊，咕咕聲啊，個身體變咗，你見咗好 stiff 咁樣，因為佢好 stiff 就準備 攻擊， 佢先會 stiff 嘅啫。同埋佢啤住你啦嚇，同埋啲毛會動氣嘅。 啊哈， 咁如果你見到咁樣，佢你認為有危險啦，你應該點做？ 係走啊！ 第一樣嘢咧。你要 relax 第一樣嘢唔好 panic， 我知道好難，因為咧原來有科學根據咧，狗聞到你個 panic， 係啊 feel 到噶，我覺得 唔犀利， 佢知噶， 所以 系啦，你唔好笑。 有啲人以为 笑都唔好， 笑即系聋，笑就聋啊。 哦，即系佢会觉得，佢觉得哦，即系好似啲狗嬲嘅时候嗰啲样系咪？ 系， 咁会更加令佢更加嬲，系咪咁意思啊？ 系啦，系啦，所以你要即系要讲容易啦，不过你要好冷静同佢讲嘢。 嗯， 好冷静 咁同佢讲咩？我喺讲咩？冇嘢， 冇攻击噶，冇意思。 好似问朋友唱 K 咁样，睇佢啲意思。不过就我知道嗰一刻你系好惊嘅。 咁系咪要知道佢讲乜嘢 language？ 系啊， 几个系 广东话定英文？ 广东话揿一字，英文二字。 得 Derek 啊，我想问咧，如果你咁样无端端佢走埋咧，凶我咧或者吠咧，其实意思系叫我走啊，定系咩？有冇 定系佢惊啊？ 定系佢惊？ 系啦，系啦，佢惊诶，佢会你要用若你成身嘅语言话俾你知，哎呀，我怕咗你啦，我走啦。所以你要惊得嚟，你要衰到。要唔好喐动快啦、 嗯， 所以你唔好啤住佢。咁如果有任何机会咧，你就开始慢慢褪后， 嗯， 就转弯行，唔好千祈唔好跑啦，因为佢会追你噶啦。 嗯， 系咁样。但如果啦，头先有问话，如果只狗真系咬紧你啦，攻击跳你啦，避唔到头先嘅情况啦，你应该点做？ 打佢个鼻。 唔噶嗱，第一样嘢咧就可能就大狗细狗，都系第一咁嘅，梗系惊大狗多过细狗啦。咁大狗，你第一样嘢咧就。保护你的颈，保护你的块面，保护你的心口。 点样保护啊？如果我两手空空， 好明显你一定用你的手保护啦。咁、你要保护你的手指添嘅，所以一定 揾拳头， 加住个拳头，咁样就去保护地方。咁佢会咬你的手，不过咬你的手好过咬你的颈啦。 系或者咬块面。 咁样咧就好明显你 揸住个拳头，只狗以为我打佢。 唔系。 唔系系啦，如果必不得已，好明显你如果你有武器啊，或者有呢啲用拳头，当你冇武器，咁好明显，如果系喺个咁危机嘅情况，你保护自己啦，系咁呢个 common sense 啊，咁你可能要咁样做啦。 嗯。 咁好明显，如果发生咗，你要报警啊，其他嘢啦。 嗯。 咁样就话嗱，同埋如果。即如果真係即係你應該點樣？我哋有啲人，我今日有個朋友就啱啱養咗只狼狗，咁你點樣可以保護你其他人放一個呢、這個情況呢？就係你養狗嗰陣時咧，細狗又好，大狗又好咧，就最緊要係 socialization，、 嗯、 即係俾佢 有啲社交 交流。 嗯、 不過係講有用嘅交流，即係唔係無聊嗰啲嘅，一定要有訓練性質啦譬如細個嗰時俾佢係喺一個安全情況底下同其他狗相處，同三保人相處，咩難呢就係、是、如果你領養隻狗啦，人哋冇一隻本身都惡地嘅狗，咁嗰啲咧就可能問啲專業意見啊，甚至乎你個獸醫啊。同埋個慈善機構都好多時都盡量唔會俾人領養啲咁危險嘅狗啦。 嗯 嗯，你希望，不過就都要小心啲咯。所以啊，係咯，即係系危险狗都唔系少少咯，同、埋有多招嘅，我记得系，佢咬你嗰阵时咧，佢攻击你咬你嗰阵时咧，就唔好搵啲嘢俾佢咬，唔系你嚟嘅，所以咧可能你件衫、当你有件粒衫咁样咧， 举俾佢， 你就特登俾个 jacket 个手袖俾佢咬，咬咧你就甩晒成件衫，就希望佢分散咗注意力，你就走路。 咁都系嘅，系 啊，系啊，所以 但我想问咧 ，Derek 啊，咁其实咧，如果我哋真系咁唔好彩咧，俾佢想攻击咧，我哋搵一脚踢佢咧 ，O 唔 OK 啊？即系呢一样，第一会唔会好似有虐待佢咁，或者系保护自己得唔得？ 喺嗱，我做兽医，我同埋虐爱狗之人啦，其实呢个情况下，你冇人会怪责你去保护自己嘅， 嗯， 所以即系好明显，你冇需要做多过你需要嘅残酷嘅动作啦，梗系好明显佢走，你唔使追佢啦吓，不过咧就我谂嗰刻冇人会怪责你咯，真系 明白， 嗯， 即系由我相信陌生嘅地方咧，最惊就系见到啲唔熟嘅狗嗬，即系譬如你反为如果人哋有养开嘅咧，咁你多多少少会冇咁多啲情况出现嘅。但系亦都有啲新闻讲到佢攻击主人，点解会嘅？有时养开嘅都会攻击自己人嘅，通常咩情况？ 某个原因点解攻击咧？就因为佢可能有痛楚， 嗯 哼， 同埋加埋佢本身喺个屋企个环境咧，佢冇大冇细。即系佢屋企咧训只狗唔好，即系只狗变咗大，佢又变咗细，咁样就有第二个情况咧，就佢第二都危险嘅，因为第二好多时保护第一。 或者其他咁啊，其他佢因為佢有咗 hierarchy 噶嘛，佢保護屋企加埋佢保護第二、三、第四，咁因為王鵬會做嗰啲咁嘅嘢咧，呢啲咁啊唔好嘅訓練就製造咁樣咯。所以咧就如果只狗唔，如果屋企當你有一家肥猴咧，佢應該第五。系啦，咁就变咗，佢冇需要保护任何人啦，保护自己嘅啫嘛。所以咧，就呢啲系训练。不过好多时痛楚，我发现咧，好多做个兽医咧，我见好多好后生嘅狗都嘅脾气唔好嘅。 系咩？ 好明显，头先讲遗传因子绝对系一个影响啦。任何狗都可以遗传得衰嘅。不过咧，我发现咗咧，十只有八只咧，其实如果细心检查咧，其实有啲系隐藏嘅痛楚嘅。譬如一只后生金毛，点解会恶或者古怪咧？原来咧，十只有九只咧，我摸到佢封翻节会有松动嘅。个 B B 狗其实痛嘅，佢唔知点解，只狗就会好紧张噶啦，成世都。 哦，但系呢啲 唔系系啦，个意思系个遗都咁都系遗传嘅问题啦。不过唔系遗传个脑。原来是遗传个身体结构，咁嗰啲可能整得翻嘅。 嗯，咁但系个狗主应该要知道，因为原来佢只脚有呢咁嘅毛病，咁亦都要小心啲啦，系咪？我相信狗主系好大责任，要明白呢样嘢嘅，系嘛？ 系啦，系啦，所以有时只狗毛，即系如果后生狗咧，就值得问个医生啦。就如果即系我只狗好恶嘅，我唔知点解，咁可能系纯粹行为，你点样养佢？因为好多时都系做坏嘅啫，梗系。不过有时真系有个医疗上问题嘅，所以有只恶啲嘅狗去检查身体系特别，如果佢本身唔恶嘅，所以好多人咧话老人家好 grumpy 嘅，其实人 我正想讲老狗咧，头先你讲后生狗嘛，咁老狗、老狗有时咧脾气都好差。 系啊，老狗出名噶，都系 grumpy，所以呢个大令头先我讲一样嘢就系、是，我成日同人讲，老唔系病嚟嘅， 系 有啲人因为啲中国人好兴入到嚟就话啊，我老十、你只狗十八岁啦，好老啊，佢老啊，佢有咩病老啊？不过老唔系真系一个病嚟嘅，有咩问题？所以咧，不过我发现咗老狗系。多啲病痛係真啦，咁某一個咧就好多都有關節炎嘅， 所以狗主多啲照顧，多啲關心啊，了解一下。好，多謝曬 Derek， 時間差唔多啦， 唔該曬啊。 好啦，即安劇馬上送上，聽日十點風騷快嘅，再見大家， 拜 拜。Bye bye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练好武功，强身健体，要做大只佬。 哇，肥强，你搞乜嘢啊？你谂住转行做武术教练啊？你咁肥咗入嚟搞啦！ 肤浅，我谂住进军零售业，由档口做起，跟住搬入铺，迟啲杀入大商场。我要做零售业龙头。 好嘢，有大志。不过你就当我真系好肤浅啊！搞零售啊，点解要练好武功、强身健体，关咩事呢？ 关，绝对关事。因为无论从事零售业定抑或超级市场呢类行业嘅朋友，有好多职业安全嘅事项要注意噶。如果拥有强健嘅体魄、敏捷嘅身手，咁做起事上嚟咧，就自然会安全好多，得心应手好多啦。 咁紧要 ，Candy 表妹，点解我唔知噶 ？Sarah 表姐，因为我帮咗我老板开咗三间中型便利店，所以我咪知咯。肥强叔叔啊，如果你真系的起心肝进军零售业嘅话咧，咁就要先锻炼好个身体先啦。 我知道啊，简单嚟讲咧，搞零售业咧，少不免要担担抬抬。点解？因为生意好咯，货如轮转咯，就要收货、理货、搬货、运货。大家听住，而家咧团售提举货物第一声，双脚应该分开至肩膀位置，一只脚贴近货物，另一只脚稍后。屈膝蹲下，保持腰背部挺直。 肥强，等我接招啦！跟住就要揾货物适当部位，用双手紧握货物，将货物贴近身体，运用腿部肌肉发力，慢慢站起来提起货物，再慢慢将重物提升至近住腰高度度运送。 莎华表姐。好功夫啊！不过咧都要记住啊，如果有需要咧，就要用机械辅助设备，例如手推车同埋运输带等等啦，嚟帮助你搬运货物。 聪明啊，识得利用合适嘅工具。不过都有啲秘笈同大家分享、啊， 就是整理货架的时候呢，较常处理的货品呢应该放在较易拎到的位置，最好呢就是放在近腰高度的位置。仲有啊，唔好贪快啊，用适当速度工作可以减低呢个肌肉疲劳同埋手部同埋手腕受伤嘅机会。 搬好货就要摆好啲，摆得稳妥啲。例如，仲有货物唔能够堆叠太高，阻碍消防花洒头、照明设备及通风设备，亦都唔好阻塞走火通道、消防设施、电制箱、急救箱。Clear, clear, go, go, go！ 吓，肥强叔叔，你咁快手清走晒堆响走廊嗰啲货嘅？ 系啊，因为马上有货车嚟送货啊！ 哦，咁大家就要注意啦，收货落货都有好多注意事项噶，例如货车如果有升降尾板咧，就要跟足劳工处出版嘅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的危害的安全指引，做足安全措施，避免员工受伤同埋意外发生啦。 多谢 Candy 表妹啊，我真系清楚了解零售业部分基本安全资料，我越嚟越对我进军零售业充满信心啊 ！Yeah， 系、哦、话时话肥强啊，你谂住卖咩同埋点搞啊？ 梗系搞大 project 啦。不过我为了接地气啊，我决定呢先搞档口卖花生，然后搞啲花神咸脆花生，跟住呢 Candy 表妹啊，同你去嗰边食花生糊啦。 都好啊，唔 该。喂喂喂，花生糊我未识整，我又去偷师，等埋我啊！ 零售超市工作要小心，货物搬运摆放莫分神。Hello， 大家好，我是唐妹。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的保障自己同埋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相信办法能找到，挨过去，能教你。